是在世上，还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上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想起妈妈的时候，心中都有不同的感触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老 uncle 啊，你们的母亲已经，我相信离开这个世界很久了。那他们以前的生活非常的不一样。我们今天在这个非常的这个 modern 哈，非常先进的一个时代里面，今天的妈妈跟以前的妈妈也很不一样呢。我们以前小的时候，跟现在小的时候的孩子所过的日子完全是不一样。以前的挑战跟今天的挑战也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相信内心里面的情绪里头的情感，那种的爱，我相信还是一样。虽然外面有改变，但是里面还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天父的恩待，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你的面前思想我们的母亲，也思想我们的父亲。天父，如果没有他们，也没有我们今天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思考的时候，让我们在回想我们的根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内心深处有感动，我们心灵深处能够纪念，能够孝敬我们的父母。特别为着这里的妈妈来祷告，我们祈求天父你赐福我们这里所有的母亲，让我们的母亲们所过的日子是愉快的，所身体是健康的，每一天能够欢欢喜喜的过你自己所要他们过的日子。我们献上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讲到妈妈的时候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短短的 video。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短短的 video， 但是我们想起妈妈就是这么的伟大。当 baby 还不会走路的时候，妈妈带着 baby 走路。你看这两只的小鸟在妈妈的翅膀之下是多么的美好。你看这个小鸭在妈妈的背后，妈妈游泳，里面水里面有任何的危险，这孩子都不会遇到。我不懂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故事，这个叫做什么动物啊？犀牛哈。当这个犀牛小的时候，它的这个颈项没有力，它不能够把自己的头拿起来。如果妈妈没有把它的头放下去支持这个孩子的话，这个孩子会死掉。所以这个妈妈呢，就要天天把她的头放低低的。所以我相信上帝呢，造她的鼻子那边有这个东西呀、啊。我们现在明白是做什么用了，用来是支持她的孩子的。所以这个孩子呢，一直等到这个孩子头能够拿起来了，这个妈妈才能够自由地走路，做他要做的事。看起来这个妈妈跟孩子好像在亲嘴，但是真正的是这样的。这个叫什么动物啊？海豹，对不对？这个海豹呢，小的时候 他的篦子因为很冷哈，他的篦子很容易干掉，因为很冷哈，所以当他的篦子一干掉的时候，他就死掉了。所以这个妈妈呢，为了不要让他的篦子干掉，妈妈就要把他的篦子呢放在他的篦子那边，一直的给他温暖，让这一只的 baby 呢不会死掉。你看妈妈是多么的伟大。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有一天猴子的妈妈跟他的 baby 一起出门，没想到在半路的时候呢， baby 被车撞了，可能他走路没有经验，过路的时候可能很紧张，所以呢撞过去的时候他的脚就断了。在那个时候呢，有很多周围的人看见这个猴子的妈妈跟孩子的时候，他们我相信都想来抓这个妈妈呢。本来是不亲近人的，但是呢就是因为有孩子在那边，这个妈妈不会把孩子放弃，所以呢这个人呢也不敢亲近他，因为有妈妈在那边，谁敢过来的话，这个妈妈愿意用她的命来跟他们拼的。谁知道在那个时候呢，有一只的狗就来了，这只狗要咬这个 baby 的时候，这个妈妈呢就来保护这个孩子，妈妈呢就爬到狗的背后去咬它。那我们看见这只的狗呢，它的尾巴都跳下来了，我们知道说它很痛，如果不痛的话它尾巴不会这样，所以这只的狗呢在这个时候被这只的妈妈咬的时候呢，这只狗就跑掉了。所以这只狗跑掉了，所以妈妈呢还是跟孩子在一起。这么多人在那边看，这个妈妈就说，谁敢过来我就不会放过你。这就是妈妈的伟大。后来呢他们又平安的过日子了。这就是妈妈。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呢喂孩子吃奶，这样看过去我们不觉得什么，其实呢这个妈妈没有脚，虽然她没有脚，但是这个大儿子呢都很健康，小的呢在妈妈的手中。这个妈妈呢为了孩子要洗干净冲凉，这个妈妈自己已经身体都弄湿了，妈妈牺牲自己让孩子能够好好的冲个凉。这就是妈妈的伟大，虽然需要牺牲，但是她也不介意。所以这个爸爸也是很伟大，爸爸要背着妈妈提着小的，那么一起呢到公园里面去，有一个快乐的家庭的时间。我们看到这个妈妈真的是很伟大，生了两个非常健康的孩子。这个爸爸呢他一边的脚不懂发生什么事不见了，但是孩子呢他因为他两边手要拿来帮忙走路了，所以孩子就放在他的肩膀上。你看虽然他们的日子很简单，但是他们都很开心。两个孩子，这个爸爸、用柱来做了，两个孩子呢爸爸背着他。妈妈已经很老了，我相信满身都是病了，所以这个以前他怎么样抱着这个儿子，现在这个儿子抱着妈妈，这就是孝敬了。爸爸没有位置坐，所以就坐在孩子的腿上面，我觉得这个是蛮感动的。孩子小的时候我相信在这个车里面，现在孩子长大了，妈妈老了，就换一换呢、妈妈在这个车里面。 我今天晚上要唱这首歌送给这里所有的妈妈，当然里面也包括了爸爸。我每一次孝亲节的时候，我一定唱这首歌，也纪念我自己的妈妈。如果我唱不完的话，你们要原谅我，因为我想起我妈妈的时候，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触。父母相当熟，孩子是书上的能呀，不怕风吹又打，为了父母保护他。父母相助力，孩子是离散的笑话，不怕风吹又打，为了父母支持他，他爱尽了心酸，受尽了糟蹋，一心把孩子来培养，什么牺牲都不怕。父母太伟大，谁能够比得上父母？别说风吹又打，就是要刀山他也怕。要不要跟我一起唱？来，感谢主，我今天晚上可以唱得完哈。来，父母相当熟，孩子是书上的呢。哎呀，不怕风吹又打，为了父母保护他，父母相助力，孩子是离散的笑话，不怕风吹又打，为了父母支持他，他爱尽了心酸，受尽了糟蹋，一心把孩子来培养，什么牺牲都不怕。父母太伟大，谁能够比得上父母？别说风吹又打，就是要刀山他也怕。送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们，祝在这里所有的父母亲们身体健康，灵魂体都兴盛，一天比一天好，一天比一天刚强，让你的家每一天都充满平安喜乐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！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，主耶稣要赐福我们每一个人。阿们。妈妈很伟大，因为她是我们生命的这个泉源。自从孩子生下来，妈妈负责培养孩子，教导孩子，训练孩子，把孩子建立起来，让孩子都能够过着美好的日子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请问父母最需要的是什么？爱，当然有了。这个父母，这个妈妈背后一定是有很大的爱。你说要把孩子建立起来，成为一个非常有用、有能干、有自信心、 有盼望、有爱心的一个孩子，你说这个妈妈需要什么？想一想看，需要钱啊，需要坚持。好，你们的答案都没有错哈，我把我的答案给你。来，箴言十六章二十二节说，来，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，愚昧人必被愚昧震治。所以这个妈妈非常需要的，把孩子建立起来是需要什么？需要智慧。我们的母亲需要智慧。我在这里祝福这里所有的妈妈们充满智慧。弟兄们，爸爸们鼓励一下，拍这个手给他们啊，让我们这里所有的妈妈充满智慧，因为要把孩子们培养长大成为一个非常健康强壮的孩子，大人的话真是需要智慧。智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箴言第二章第六节说，来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是给智慧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，如果我们有好好的敬畏上帝、亲近主的话，我们一定是有智慧的。我们每一次来听到听上帝的话，有很多的教导，这些的话一直的进入到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更加的有智慧。越认识上帝就越有智慧。我们今天信主的人，其实圣经里面太多太多的宝贝的真理了，如果我们都懂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真理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妈妈从来告诉我这句话，她说，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今天。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，我们的日子真的是不知道是怎么过的。因为在当时日本的时代，我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贫苦的，没有像今天这么好的日子。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是住在河边，我是沙拉瓦人，住在一个小地方叫做西里街，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过。在那一个地方，我小的时候最大只的蛇，这么大只呢，从我的家游泳过去啊，那么常常看见讲我的哥哥他们抓到蛇打到蛇呢，那平常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哈，靠近森林。所以这个河呢是我最喜欢的。今天呢，当下雨的时候，涨水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到很舒服，因为很像我童年的时候。下雨天雷轰一响，我里面总是有一个很爽快的感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小孩子呢很怕要在菜园里面做工，蚊子又多，虫又多，下雨来的时候不需要做工，很舒服。所以今天呢，一到下雨来的时候，那个感觉还在。唉，在那个时候，那个共产党又很多，我相信你们比较老的一辈都知道，工厂又多，杀来杀去，那么害来害去，那个时候都很危险的。我的父母亲照顾了11个孩子，我是排第10的。那么我妈妈常常跟我说，如果没有主耶稣，真是没有今天。所以他能够把我们一个一个的照顾到长大，他说就是上帝给他智慧。有的时候孩子生病了，有时候遇到困难的不懂怎么办，他说他就祷告主耶稣， 主耶稣就帮助他。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医治都有。讲一个见证给你们听的，我的爸爸胃痛痛到非常非常的厉害，是因为当时的食物啊各方面啊水啊都不是很好的，我爸爸胃痛，我妈妈为他祷告，我爸爸的胃完全好了。所以对我来说耶稣会医治啊，是很了解的。我们家那个时候在那么远的地方，我们就是靠祷告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懂要怎么样走前面的道路，就是祷告去教会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聚会我们是全家都去的。上个星期我说家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，我们就是这样过日子的。教会的事就是我们家的事，所以透过这样呢， 我全家长大到今天全家都是爱耶稣的。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越认识主呢就越有智慧。我在这里跟大家做见证，我的妈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就是因为她信了耶稣。阿们，把荣耀归给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越认识主，来到教会，我们上教堂，像这样我们来聚会是很重要的。我呢或者其他的牧者在这里教导的时候，我们都把很重要的话语一直的告诉大家。我们也参加团契，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团契，我们将要开始家庭的小组，然后在里面学习。我们自己天天读圣经祷告，这一些都会帮助我们认识主耶稣。所以我希望在这里的妈妈呢，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妈妈，也要带你的孩子来参加聚会，也要参加，让孩子们参加团契，天天跟孩子一起读圣经祷告，那就是很美的事了，对不对？阿们。做妈妈的，做爸爸的，我希望你们回家的时候不是看电视，不是在那边玩 iPad、哦、跟孩子说来一起来读圣经祷告，我觉得这就是最有智慧的了。阿们。好，那智慧到底从哪里来呢？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，来，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，也不什么赐这人的神，他就必赐给他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需要智慧祷告，我们的上帝呢向我们给智慧。所以妈妈们多祷告，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主就会给你智慧了。你知道吗，我刚才讲到我小的时候那个共产的 Communist 那个时候害来害去害来害去的嘛。有一次呢，他们用药水碰我的爸爸，你知道什么药水吗？他们各浇的那个醋啊 Formic acid 醋加上强水，你说是不是很厉害？强水你放铁下去铁都融掉，放在衣服就是这个、哦、两个混在一起碰到我的父亲的时候，那么其实他们弄来弄就是弄错人了。我爸爸没有做，没有去害他们，他们以为我爸爸去害他们的，就要弄死我爸爸。那么就用那个药水碰了，你知道吗？早上四点多，我的父母亲啊，那一天早上啊，同样的做一个梦啊，这个见证讲给你听一下。我爸爸起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昨晚做梦的时候，有个人穿着白衣，整个人亮亮的，告诉我说，明天不用那么早去卖菜，明天的菜很好卖，所以不用那么早去卖菜。”我妈妈说：“哎，我也一样的做这样的一个梦，也是一个亮亮的穿白衣的，告诉我说不用这么早去卖菜。”所以我爸爸妈妈两个人在那边讲要去不要去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卖菜的人都已经有一点怕怕的，那么都是一群一群的去。所以朋友说来了来了来了，一起去的一起去的。所以我父亲就因着这样的跟着他们一起去了。出去的时候他们用那个药水碰的时候，我妈妈说把我爸爸带回来的时候没有药，也不懂要用什么，水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，没有办法，我爸爸妈妈跪下祷告， 他说祷告的时候起来，我妈妈突然间想起家里面有一瓶的 Penicillin 药膏，以前有的，现在都 买不到了。那个 Penicillin 药膏呢，我妈妈呢，她说不敢在我的爸爸那边涂啊，现在她自己眼睛那边涂一下看可以不可以，涂一下，哎，她说可以哦，那么就涂在我爸爸的眼睛那边涂啊，涂涂涂涂涂涂涂好了，涂了，我爸爸就说哇，现在觉得很舒服下来，但是呢，那个眼睛啊已经被那个药啊已经溶掉的样子哈、哦。后来到医院去，医生就说你的这个已经没有办法的医疗了，所以我父母亲就一直的祷告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哈、哦，我讲这个见证给你听，我爸爸妈妈跪下祷告的时候，跟上帝许一个愿啊，说上帝啊，如果医治我爸爸的眼睛的话，我送孩子做牧师。所以我家本来有三个牧师，我二哥没有做牧师，剩下两个做牧师。所以你知道我的爸爸眼睛好不好？好啦，感谢赞美主啊！所以你知道吗？在那个时候去医院的时候，医生说没有的医，你这个眼睛已经坏了。但是我的爸爸到他80多岁的时候，眼睛还是好好，没有人看得出他的脸呢被药水喷过，什么痕迹都没有。所以呢，就是那个时候的祷告，他有了智慧，然后呢，用那个药下去好了，上帝又医治他，完完全全的健康。你说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鼓励大家了，好好信耶稣。你亲近耶稣就没有错了，阿们、啊、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爸爸妈妈就说非常非常的紧迫，因为离开医院又很远，那个的时候的医院比今天的 clinic 更差的，里面大概也没有什么药，没有什么医生，那个时候我还小小，这个就是整50多年前。但是我爸爸眼睛好好，求上帝给我们智慧。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顽皮，有的时候自己有一些的问题不懂怎么办，祷告主，耶稣给我们智慧，阿们。好，诗篇111篇第10节，来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，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所以在这里说什么呢？敬畏上帝，敬畏上帝就好像说是怕上帝，那么这个敬畏是怕，不过这个怕呢不是消极的怕，这个怕呢是积极的怕，这个叫做敬畏啊。很多人不懂得怎么解释敬畏 啊我用另外一个故事来解释好不好。他说有一个妈妈呢在他带领他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啊，这个孩子呢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，妈妈常常用藤条打他呢嘛。那么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这个孩子很大了，那么妈妈要打他的时候呢，他就跑了，他说来了来了来了，那这个妈妈跑，妈妈是一天一天老呢嘛，所以妈妈是越跑越慢呢，孩子长大就越跑越快嘛，所以追呀、啊、追呀、啊、追追追几下呢，这个妈妈突然间说，我真的是很失败，怎么会训练出这样的一个孩子呢？不听话，顽皮啊，还不怕我？我看呐、啊，我该打。这个妈妈说：“我该打，那么妈妈就拿藤条打他自己，这打打打打他。这个孩子突然间看见，哎，妈妈怎么打自己呢？那么就过去抱着妈妈说：‘妈妈，妈妈，不是你错，不是你错，是我错，是我错，是我错。’所以这个妈妈打自己也是很出力打。”那么这个孩子就把妈妈的藤条抢过来，那么从那一个时候开始，这个孩子改变，他改变什么呢？他不要顽皮了，他怕什么呢？怕妈妈打自己。所以那一个怕是积极的怕，不是消极的怕。我们今天对上帝的敬畏也是这样，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恶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敬畏上帝，我们怕上帝。 就是因为他对我们太好了，所以基督徒对上帝的敬畏是从这样来的。所以说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，那上帝说话听不听？听了，那个孩子就听妈妈的话，从那个时候他改变嘛，就是妈妈打自己打一次呢，这个孩子就是这样改变了。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，有一个妈妈听我讲这个见证的时候，她说她也开始用这个方法，所以她说孩子呢越来越懒惰，她就哪天在那打自己哦，打了孩子就觉得很惊讶，为什么妈妈打自己呢？明明是我不努力读书，妈妈打自己。所以妈妈说我该死吗？我该打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训练一个孩子这么懒惰。所以这个孩子也是改变哦，哇，他就跟我说哇，这个很好。所以这个就是智慧的。有时候我们哪天要打孩子，打来打去孩子不听话，打自己的时候孩子就改变啊，所以回去打自己吧。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敬畏上帝，阿们，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要听他的话语。他说要彼此相爱，我们就要彼此相爱。他说我们要饶恕人，虽然不容易，我告诉你啊，饶恕人真的发现是不容易啊，尤其人家做很大错的事情的时候，容易饶恕吗？不容易饶恕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我们敬畏上帝，说好我要饶恕，心不甘情不愿，但是我愿意饶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怕上帝，你明白吗？阿们。所以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这就是妈妈需要的敬畏上帝、哦、那充满智慧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妈妈呢？箴言书31章第四节，来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宝，胜过珍珠。所以在这里说这个才德的妇人，才德的妇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妈妈，很有才干，她的德行就她的行为非常好的，她的价值比珍珠更高。箴言第8章11节说什么呢？来，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注意比较。哇，妈妈们，你们的智慧啊比珍珠更美。所以孩子们看到妈妈的时候，其实外表是一回事，更重要的是妈妈内心的智慧。妈妈所讲的话，所做的事，令孩子都很感动，这就是很重要。让孩子渐渐的成长，里面健康，身体健康，就是需要智慧的妈妈。阿们，阿们。哇，我前几天呢，这个我的外孙呢、啊，我的女儿回来，那么我就看这个外孙小小的年龄啊，左边拿一个 iPad， 右边拿一个 iPad， 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叫他拿过来不要，我就看这么小的孩子、啊，两边手都拿着 iPad， 然后嘟自己在那边按按，有时候我突然间会收到我的女儿的电话 ，Hello， 又没有声音，我知道是她打的了，然后。我的女儿讲了一件事情，她说两个爸爸妈妈都生气她了。那么这个孩子因为有教她，这个是鼻子，这个是耳朵，这个是眼睛，这是嘴巴嘛，她都会了。所以当她讲这个鼻子的时候拍手嘛，讲手放，她又讲嘴巴的时候大家拍手。所以当她看见爸爸妈妈生气的时候，她就赶快讲耳朵耳朵耳朵耳朵，他是要爸爸妈妈呢生气的嘛，对不对？要他拍手，要他开心。我的女儿就说：“这么小的孩子啊，就已经这么狡猾了，这么小，讲话还不太厉害。看见爸爸妈妈不高兴的时候，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，要他们笑。看，如果父母亲妈妈没有智慧呀、啊。”孩子比你更厉害， 对不对？他慢慢来控制你的，他都懂得你要的是什么，他都懂得用什么方法可以控制你的。所以呢，智慧是最重要。你看见他厉害，你要比他更厉害。阿们。所以孩子们有问题的时候会回来问爸爸妈妈，这就是你的智慧的。如果你所给出来的话，讲出来的话没有智慧的话，他们什么问题都不敢来问你。为什么？知道说你所给的答案呢，又落后又傻又愚昧，那孩子就不敢来问你了，对不对？他知道哪的答案都是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阿们。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呢，妈妈的智慧比珍珠更加的宝贵。好，那么一个充满智慧的母亲除了很宝贵之外呢，有坚定的信仰。妈妈的信仰太重要了，如果妈妈的心不坚定的话，孩子就不坚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孩子讲的话，我怕我怕，这个不可能嘛。那么孩子当然看见，孩子就是小嘛，他需要什么呢？需要有人有力量吗？比他更有力量的，他怕的时候妈妈也怕，你说他还有力量吗？他就没有安全感了，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有坚定的信仰就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节，这里讲到第一章十节跟十八节。来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 OK 痛什么哀痛什么痛啊，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。哈拿说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妈妈，这个汉娜没有孩子呢嘛，就在上帝面前祷告，整个脸呢都很痛苦。然后她祷告的时候呢，那个上帝就透过那个祭司跟她说，好，你回去吧，你有孩子了。她马上怎么样？开心过来了。所以这个妈妈她的信心一流的，他的信心非常的坚定，上帝跟他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。阿们。这个就很厉害。然后呢，我们所以哈拿对上帝呢充满信心。后来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来看第一章十一节跟二十八节。来，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呀，你若随愿悲女的苦情，眷顾不忘悲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。所以这个哈拿呢就在上帝面前说，好，既然你把这个儿子给我，我就把这个儿子献上给你。就是说他没有剃头他头发了，一生他的头发没有剪掉。做拿西尔人，他们以前这个就是分别出来，这个孩子不吃这个平常的食物，不喝酒，不醉酒，很多东西他不吃的，一生是归给耶和华的。那么哈拿对上帝充满什么呢？敬畏的心。他上帝答应给他孩子，他就把孩子献上，非常非常的好。所以供应孩子灵命的需要。我们看见这个哈拿呢，刚才讲这个哈拿呢，所以这个撒母耳成为一个上帝重用的一个人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妈妈她的信心很好，所以培养这个孩子起来，这个孩子非常的爱上帝。我希望在这里所有的妈妈，你们都会好好的把孩子呢带大，让他们都爱上帝。阿们。 像我的妈妈这样一直带领我，让我很爱上帝。阿们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你们看见我的时候，看见我爸爸妈妈爱主的心，让我今天能够好好的来侍奉上帝。另外呢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，来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儿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你看，这是玛利亚，所以玛利亚呢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，她把耶稣带大，让这个孩子怎么呢？有智慧，让这个孩子的身体都增长，爱神爱人的心呢都一起增长。所以妈妈们，请你们注意，爸爸们，请你们注意，把孩子带大，让他们爱上帝。阿们、啊、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所以玛利亚把敬畏神的心放在孩子的心里面，他自己怎么样爱上帝，他的孩子也是一样的爱上帝。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有四个脸，我们能够做鹰，我们能够做牛，我们能够做狮子，我们能够做人。所以还用这四个脸呢，背后充满着爱的，把这个孩子呢带大。所以做鹰呢，我们懂得在上帝面前祷告，领受上帝的启示，把孩子带大。我们做牛，我们好好的服侍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呢，让我们用上帝的恩赐呢，来把孩子带大。我们也有权柄，让这个孩子呢，能够好好的长大。我们也非常的得胜，不要成为一个失败的妈妈。最后呢，我们也是很谦卑，很懂得建立关系，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活出这四个脸呢。这就是一个好妈妈应该有的。阿们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真的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原则，有我们的真理，有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的孩子的。所以有智慧的妈妈成为儿女的榜样。我们今天给他们什么榜样呢？活出耶稣的生命的榜样，生命传递生命，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传递生命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的妈妈就跟我说，来去聚会了，然后在家里绝对不可以骂粗话。你看我到今天呢，都记得我全家都没有骂粗话的，我的哥哥到我们全家包括我的姐姐没有骂粗话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训练起来，不可以讲粗话的，不可以骂粗话的。好，那么这个生命传递生命。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从中国回来的时候，我去中国传会嘛，一到家的时候，他说，儿子过来，有话跟你讲。所以我妈妈说，有话跟我讲哦。所以我就坐在他旁边，妈妈有什么讲吧。他说，我想来想去，你这个做牧师的就是有两样事情你一定要有。哦，你讲给我听看。你要记得，我们这个是读了很多年的神学，又做了很多年的牧师，这个妈妈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了，我妈妈没有去过学校的，要教我了。我说，好好，来来来，第一，信心。我说，是啊，妈妈。第二，爱心。哇，我妈妈记得信心、爱心。我妈妈差一样，忘记跟我讲，盼望，对不对？兴旺爱嘛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妈妈相当不错了。那个时候她跟我讲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想到兴旺爱呢嘛。是我妈妈讲到爱心、信心、爱心、信心，所以我前几年都在讲，我们基督徒要有爱心、信心、爱心、信心。后来我在圣经里面看见还加一个盼望，所以我一直讲说，我们基督徒要有信心、爱心、盼望。我妈妈教的，加上我自己的经历，所以加了一个盼望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今天所讲的一切的道，我妈妈影响我很大。他的教导很重要，都告诉我要怎么讲，要怎么讲。他把我每一次讲到啊，都买了，我每一次讲到都有录起来的，买回去，他就拿来送给这个，送给那个，送给这个，送给那个。 对我妈妈来讲，全世界讲到最好听的就是她的儿子了。所以她用她的生命来传递生命啊，阿们。哇，她每一次跟我说，哎，要感恩，要感恩。事情一发生的时候，就钱拿出来，孩子，我怕我忘记啊，你帮我放在奉献袋里面。我记得永远会记得有一天，我哥哥的一个儿子，那个时候我也在读书嘛，我的一个哥哥的儿子呢要去读大学，但是我哥哥说没有钱，所以他说，哼，没有钱我祷告，我要我的孙子有一个学校可以读的，还有钱拿的。你看这个老人家他都不懂得有 scholarship 这些，他其实他不太懂的，他说我就祷告让他去读书，还要给他钱的吧。哇，那么他说我回去跪下祷告，他就这样跟我讲，我回去跪下祷告。过了一两个星期，就找到一个那个 Tractor Malaysia， 真的读书的时候有钱的嘛，所以我哥哥的孩子就读完他的那个拿到他的文凭哦，所以现在就在 Tractor 里面做了一段时间，他出来在外面自己做，这就是我母亲祷告的，哇，他那一种的传递给我非常非常深。他一直跟我讲，哦，生命哦，孩子，生命最重要，什么都不比生命重要，要有生命啊！你看那个人做礼拜哪里相信耶稣，你看他这样，我妈妈都会跟我讲，你看你要提醒人家不可以这样啊，在礼拜堂很热心，在外面是另外一个人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。我妈妈一直提醒我说，要告诉基督徒活的要活得对，他老人家看得很清楚，某某人你看在礼拜堂是这样，在外面是那样，不可以的。所以呢，他用他的生命影响我的生命。我妈妈讲到侍奉没有保留的，讲到奉献没有保留的，身上多少钱全部拿出来奉献了，就是这样。我做牧师的时候，他呢，我因为他已经退休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，因为他割塑胶嘛，卖菜嘛。后来呢，我去读神学的时候，他说好，你去读神学，我再做4年的工 support 你。所以我妈妈就天天卖菜，卖螃蟹，所以我吃螃蟹已经吃到很怕了，不要请我吃螃蟹。要卖那个嘎当，卖嘎当，卖螃蟹，卖虾，卖那种咸菜，就是这样做了4年给我读书。你说他对我的影响大不大？非常的大。只要有人从沙拉瓦过来，他都会寄钱过去，寄到新加坡，因为我在新加坡读嘛。那么到的时候，来了，你的妈妈拿钱给你哦。那个时候都不会 transfer 钱，什么都不会哈，就拿了一大堆钱给我读书用。所以在学校里面我是非常有钱的，我的卡带啊，音乐的卡带有1000多片呢，哪一个学生有我这么有钱？我的书啊，回去的时候几十箱的书拿回去，我买很多书，买很多的卡带。那么因为我的论文呢，我毕业的论文呢是讲到怎么样用 video，怎么样用录音机录音带啊来传福音，就是我的专长来的。所以我一向来都是这样，就我妈妈 support 我嘛，感谢主。所以生命影响生命，毫无保留。所以他很用心的，我们母亲啊要用心得心，以心传心，一切从心开始，心对一切就对了，这就是妈妈的伟大。所以我希望在这里每一个，包括我们做爸爸的，你的心传给你孩子的心，阿们。以心传心，用心得心，当你得到孩子的心的时候，你就得到他了，阿们。所以你要感动他的心，这就是最重要的。那错误的榜样发生什么事呢？主日崇拜的时候， 自己没有来去参加聚会，聚会活动呢总是有事啊，就不要来，所以有来没有来，哦，下雨了，哦，不去聚会了。所以孩子都在家里，他都知道爸爸妈妈给我的榜样是什么呢？下雨不要去聚会，这是不好的，这是不对的，啊，下雨不下雨，耶稣有没有改变？没有改变。所以一样呢，我们不要改变嘛，阿们。所以我都讲我自己嘛，我在医院里面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心脏发作的时候，我在医院里面我还是嘻哈哈哈笑的，我的孩子就在我旁边。那么那些医生跟 nurse 看作这个病人实在是很特别，在医院里面一直笑然后还讲笑话。有一个 nurse 就跟我说， sekarang awak di hospital 啊，在 hospital 不在 hospital 还管你，耶稣都没有改变嘛，对不对？阿们。我好的时候耶稣跟我同在，我病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跟我同在？耶稣有没有改变？耶稣没有改变，我做什么改变？所以我还是有喜乐。阿们。所以因为我那个心脏不可以紧张，我紧张的时候就更加的麻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很开心咯，一直笑咯，我知道我是不可以 stress 的那个时候。那么崇拜的时候，哦，那么时候怎么样？看手表几多点了，几多点了，你的孩子在旁边看了，哦，爸爸妈妈，哦，聚会还没有结束，一直看手表，一直什么要走了。所以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呢，哦，我们呢随意 走来走去，所以这些哦，我们的孩子全部看在眼里。你怎么样不专心，孩子也怎么样看出你不专心。你怎么样敬畏上帝，孩子看得一清二楚。阿们。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聚会的时候，他一定聚会到晚的。我以前是在卫理公会，一定有唱阿们。有没有人有去过卫理公会吗？阿们阿们，你会看见我的妈妈就会在那阿们，然后聚会才结束。她在里面不讲话的，静静的。到她非常老的时候，我妈妈很老的时候，我要抱着她去礼拜堂的，我带她，她一定要去聚会的，所以我要带她去聚会就是大事了。因为他睡的那个椅子，哦，我呢要把他抱了放在我的沙发，他的椅子合起来放在我的车里面，把我的妈妈抱进车里面，然后架到礼拜堂，那个椅子拿出来放好，妈妈抱出来放好，背再跟他盖一下，然后我才能够讲到什么嘛。每一次都是这样做，做一段时间，我妈妈坚持要去聚会，不能走路也是要去教会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他给我的榜样。我虽然抱他抱来抱去是相当麻烦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也很开心，我抱得很开心。但我看到妈妈说我一定要去聚会，不能走路你抱我了。我妈妈也很开心，哦，很会讲笑话的，哦，到礼拜他人人都喜欢他，因为他没有停的讲笑话。我妈妈讲见证，很多人在教会里面都会背他的见证了，在孩子面前呢，对教会不满的时候批评教会领袖牧师。所以你们对教会有不满生气的地方，不要讲给孩子听。为什么？孩子小小就说，哦，教会可以骂可以批评，哦，可以批评，然后圣经里面又讲你不要论断人嘛，你明白我是吗？所以你做的就是跟圣经冲突的，所以你就给孩子一个不好的榜样。所以主日崇拜呢又常常迟到。所以你们一定要准时到了，聚会还没有开始呢，全部预备好了来到教会去，然后做好，孩子知道说，嗯，聚会要早到。阿们。那么没有固定的祷告生活，自己在家也没有祷告，吃饭的时候也没有祷告，然后在家也没有读圣经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你给孩子的榜样是什么呢？ 很多的爸爸说啊，我不会祷告啊，那我叫孩子祷告，孩子这就是一个榜样了。那么，所以完全不参与服事，自己做爸爸做妈妈没有侍奉主，孩子当然不要啦，看见没有？所以你们一定要做好榜样，阿们，做好榜样，让你的孩子蒙福。好，所以利百家就做错误的榜样。我们来看呢、哦，圣经里面有这个利百家哈，在创世纪二十七章十二到十三节，来一起读：倘若我父亲摸着我，必以我为欺哄人的，我就遭咒诅，不得祝福。他母亲对他说：“我儿，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，你只管听我的话，去把羊羔给我拿来。”所以这个妈妈教儿子什么？骗爸爸。所以妈妈影响孩子有诡诈的性格，所以这个雅各很诡诈的。谁教的呢？妈妈教的。所以利百家没有给他的孩子一个好榜样。好，所以有智慧母亲的表现呢，用爱心造主的教训警戒他们。这个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一起读来：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你看见没有？无论你是躺下来站着走路，都要什么呢？殷勤的教导你的孩子。生命记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，来，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所以这是上帝的吩咐，叫我们爸爸妈妈们无论什么时候把上帝的话语呢教导你的儿女。阿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基督徒好好的去遵循吧。所以自己呢查经的时候，祷告会要来，自己认真的学习，你才能够教孩子。不然的话，孩子出问题不懂怎么办啊，做错事，那么找来找去不懂找谁，自己最重要。阿们。所以有智慧的母亲的表现呢，用爱心照主的话警戒他们。这个是箴言二十三章十三到十节，来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你看圣经教导我们一定要管教。犹太人说，我们有两边手，一边打一边抱，一定要平衡。所以今天很多人当当抱，就是你只给孩子鼓励安慰，错的时候呢没有用藤条打他。圣经说了我们要用藤条，阿们。所以你要记得，我对小孩子很有经验的嘛，小孩子呢他就会想办法慢慢慢慢爬到你的头上去，然后来控制你。所以当他爬爬爬爬到太过分的时候，藤条拿出来一边过去呢，他就下来了，他就知道说嗯。然后打孩子的时候要打哪里呢？记得打屁股哦，不可以打其他地方，因为上帝造这个地方啊很特别，这里的神经线一痛的时候，孩子就会反省，明白吗？他就会想他的错，然后会改。阿们。记得打那里啊，打屁股，不可以打其他地方。打屁股孩子会进步，打其他地方孩子会受伤。所以基督徒永远记得，打孩子一定是打屁股。他们已经研究了这边的神经线比较不一样，痛的时候他会反省自己。记得都要跟别人讲， 打孩子只可以打屁股啊，不可以打其他地方。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，来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所以孩子小的时候，零岁到七岁最重要，那个时候是根基。但是我们很多说，哦，这个时候还小啊，那么把他放在电视面前，他看打打杀杀，打打杀杀，看电视看了他都看进去了。所以到他大的时候，他打人杀人就觉得平常事吗？因为深深的刻在他的心板上。你如果发现哦，今天很多的孩子哦，孝敬的心呢，不比以前，会觉得吗？你看我小的时候，天天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，没有电视好看，没有电视，那个时候没有电视，五六十年前没有电视，所以呢，就是妈妈都会跟我讲呢，做工辛苦啊，你哦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，做人就这样教了。所以看见妈妈流过泪，看过妈妈生病，看过妈妈一切的事情都看见嘛，发生都看见了，所以对妈妈对爸爸那种的心呢、啊、很靠近。今天我们怎么来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玩 iPad， 孩子玩他的 iPad， 那么、iPad 睡觉了，第二天起来去做工了，回来的时候孩子说我要新的 iPad， 为什么要新的呢？ OK， 又买新的 iPad， 没有沟通啊，你在外面辛苦他也不懂的。所以啊，今天的孝敬的心输给以前，我们有责任的，是我们大人要有责任。好，所以有智慧的妈妈大有能力。箴言二十四章第五节说，来智慧人大有能力，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。阿们啊，很重要啊！要培养大有能力的儿女呢，让他充满信心，充满盼望，充满爱心。哈利路亚啊！所以这三样事情我们必须要有，让我们的孩子有信心、有盼望、有爱心呢，他就很积极、很得胜、很有力量。感谢主。来箴言十五章第二节说，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。所以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，我们的话语出来非常的有知识，使孩子呢天天长进。所以我们就说什么呢？有智慧的话，又说话有智慧，在言语上造就全家的人。列王记上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，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，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。所以我要问大家，智慧吸引人吗？所以记得最吸引人的是智慧，你要有智慧，有智慧人家就喜欢听你讲。所罗门王就是这样，到处人都来听。为什么？听了智慧呢，回去做事更棒，而活得更好，这就是智慧了。好，那么这个箴言十三章二十节，来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所以当你做妈妈的做爸爸的有智慧的话，你的孩子是不是有智慧？对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智慧的孩子呢，跟我们家的全家都有智慧，培养儿女有智慧。阿们啊！所以智慧的父母呢，箴言书三章十三节说，得智慧得聪明的，叫人变为有福了。所以我们有没有福，就看我们有没有智慧。我总觉得不是靠风水，你风水看得很好，没有智慧也是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真的是需要智慧。所以全家怎么样蒙福呢？有智慧就蒙福，无论是经济、健康、精神、情绪、灵命都有蒙福，多么好。 所以妈妈们最重要的，你要有智慧，使你全家蒙福。所以弟兄们好好的跟你的妻子一起参加聚会，全家都蒙福。所以以赛亚书54:13说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你要不要他们有平安？要，让他们有上帝的话，你就很安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妈妈对我非常的安心，孩子做牧师，妈妈是不是很安心？很安心，对不对？不会去赌钱了，不会去打人了，对不对？做牧师了吗？所以我妈妈最安心的就是她的孩子几个都爱上帝，不用担心。箴言14:26说什么来？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所以你的孩子呢，有避难所，他有问题的时候，他可以到上帝面前来，靠着上帝得到力量。阿们。我们都是有限的，但是孩子有上帝的时候，他们就很有力量了。箴言20:7说，行为纯正的义人，他的子孙也是有福的。所以我们大家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，我们的儿女有没有福？有，我们的儿女就有福了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母亲，认真的培养自己的生命，使我们成为家人的祝福。阿们。所以对圣经对我们的教导，出埃及记20:12说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所以上帝要我们孝敬父母，这个是跟大人讲的吗？不是跟小孩子讲的啊，跟大人讲说我们要孝敬父母。所以上帝赐福孝敬妈妈的儿女。最近我们做了一个观察，凡是孩子孝敬的都很有钱，你注意看哦，都很有钱，孝敬父母的孩子都很成功。这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啊，看过我们的朋友，全部都是凡是孝敬父母的都很好。所以怎样知道孩子有没有孝敬父母？我问你们，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孝敬父母？我给你一个很容易的方法，就是当妈妈提起孩子的时候，到底是开心还是伤心？如果你想起孩子的时候，我的孩子啊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你说这个孩子有没有孝敬？没有。妈妈想起孩子的时候，哦，我的孩子哇，很好很好，孩子有孝敬，你明白吗？啊，所以啊，孩子是给妈妈住在很好的屋子还是豪华的屋子，那个都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到底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。阿们。啊，好，现在我给你们看另外一部的电影。 说如果没有那个妈妈来救他，他不是死了。你说他长大的时候骂妈妈、打妈妈、咬妈妈，你说可以吗？不可以的。所以一样的，我们的妈妈过去保护我们、照顾我们、养育我们，就是他现在有什么错的话，都不可以对妈妈没有礼貌。我很在乎这一件事情，孩子对妈妈说话不可以大小声。一样的，对爸爸说话不可以，我们福建话叫做“爆大爆小”，不可以。我很在乎这件事情，孩子们，无论妈妈、爸爸有什么错，我们都不可以没有礼貌，因为我们欠他的恩情比伤更重。父母的伟大，没有人可以比。所以，当我们没有孝敬父母的时候，上帝说，这一种的人，他的灯必要灭掉。所以，上帝不会赐福那些愚昧不孝敬的孩子。所以，当你小的时候，妈妈为你洗脚，大的时候洗妈妈的脚是应该的。阿们。所以勉励孩子的话，尊敬妈妈，保护妈妈，关心妈妈，陪伴妈妈。阿们。这就是我这个母亲节的时候送给孩子的几句话。我在这里也送给我们所有的爸爸们，一样的，孩子们也要陪伴你的爸爸，关心你的爸爸，保护你的爸爸，尊敬你的爸爸。我们做爸爸啊，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啊！我们做爸爸的，当孩子呢跟我们说谢谢的时候，好好的接受；当他们表示他们的爱的时候，你也要表达说谢谢，我欣赏你。爸爸们、妈妈们常常跟鼓励讲，跟孩子讲鼓励的话，讲造就的话。我有时候教导孩子说，你回去啊，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说谢谢啊。第二天回来，老师啊，我跟我爸爸妈妈说谢谢的时候，他们骂我神经病。说自己家人什么谢谢什么谢谢哈，不可以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接纳、接受，让家充满着和意，充满着爱。阿们。我们一起起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我们感谢天父，因为这一个星期是母亲节，我们在这里想起妈妈最需要的是智慧。有了智慧，做一切的事情都是蒙福的，带给整家的人很大的祝福。天父，你的话是何等的美好，主，我们要更加的来听你的话，更加的信靠你，更加的跟随你，让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智慧。主啊，你赐福我们所有的孩子们，让我们的孩子都懂得使父母高兴，都懂得把最好的赐给父母亲，让父母亲心中得到安慰。主，你帮助我们做父母亲的，也懂得怎么样继续的来造就我们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说在你的安排之下，家是美好的，家是蒙福的，家是合一的。所以主啊，愿你的话语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家中。主啊，愿你的恩典慈爱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的内心里面。主啊，我们为着我们芙蓉生命团契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来祷告。 主啊，你恩待赐福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我们也为着舍人帮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家庭，主啊，我们都求你恩待赐福，让整个芙蓉的人都是有彼此相爱的。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，我们也为这个亚洲，为全世界的妈妈来祷告。主啊，当愿世上的妈妈都有美好的日子。主啊，愿你赐福恩待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我们也把明天的聚会向你交托。主啊，明天有在这个餐馆的聚会，主你帮助我们做孩子的，做父母的，都能够欢欢喜喜的相聚在一起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荣耀你的圣名，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好处归给每一个人。主，我们也把这一个星期向你交托，我们所坐的车，我们所走的路，我们所做的决定都向你交托。我们也求求你帮助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使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亨通顺利，都平安喜乐。主，我们身上有疾病的，求你来医治，让我们越来越健康，让我们的家庭也越来越和睦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婚姻越来越好。主啊，求你恩待赐福我们每一个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